Je vous montre des objets, vous allez me dire comment ça s'appelle. 我会俾啲物件嘅图片你睇，你要讲翻啲物件嘅名称俾我听。我会俾啲物件嘅图片你睇，你要讲翻啲物件嘅名称俾我听。 La clé 系一条锁匙，系一条锁匙。 Le verre 系一个杯，系一个杯。 La montre 系一只手表，系一只手表。 Les lunettes 系一对眼镜，系一对眼镜。 Le téléphone 系一个电话，系一个电话。 Le peigne 系一把梳，系一把梳。 Les ciseaux 系一把铰剪，系一把铰剪。 Le rasoir 系一个梳刨，系一个梳刨。 L'enveloppe 系一个信封，系一个信封。 Le crayon 系一支笔，系一支笔。